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真的特别令人振奋啊，令人特别的心情激动，因为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看奥运会了，然后也看到了我们的微博热搜，没错，14岁的小将，我的天哪，这位全红婵，我的天，应该算是最年轻的跳水奥运冠军了吧。关键是他5跳能有3跳是全部满分，这个实在太让人惊讶了。而且呢，在晚上的时候，中国队也夺得了女子乒乓球团体赛的金牌，让我们恭喜！哎，奥运健儿们实在是为国争光，太让人激动啦！我难掩抑制，就是难以抑制这个激动之情。所以呢，在开始的时候，今天一定要说一说。好，好啦，说完了这个，表达完了我的激动心情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回归到午夜情歌的基调当中。今天依然是好歌加上话题来跟大家一起互动，但是呢也要说一下，就是明天也就是8月6号，飞儿乐团集赞成功之后，将全天扫楼我们的974直播间。之前说可能不会到午夜情歌，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明天呢飞儿乐团也会做客我们的午夜情歌，并且如果要是大家下载听听 FM 的话，明天呢就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签名 CD 哦。当然具体是怎么样能够获得呢，那明天节目当中再来公布答案，所以明天是直播。好啦，今天晚上呢我们先来期待一下，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，愿你有前进一寸的勇气，亦有后退一尺的纵容。 黑夜尽头，这首歌来自黄立行，今晚的开场曲。黑夜尽头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黎明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也告诉我们，即便呢你现在人生可能正在经历灰暗的时刻，但是呢不要放弃，不要气馁，坚持住，总会有光明照进来的。好了，也跟我们聊天室的朋友们打个招呼，晚上好啊。还没有公布今天的话题，今天呢我们来说丢东西的经历，就是弄丢了什么东西，也可以说弄丢了什么样的人，让你至今都追悔莫及。我想就是丢东西呢，这个大家都经历过，但是有些可能丢了也就丢了，找不回来那就算了，但是有些东西一旦要是丢了的话，你真的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在意，因为这是你很重要的东西，可能是一封信啊，或者是一个聊天记录，或者你封存很久的一些别人送你的礼物，具有很重大的意义，但是你把它弄丢了。好吧，今晚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，那跟我互动文字版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还有呢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当然如果你想看视频，看看今晚我是怎么化身天使的，那你就在抖音找到我吧，主持人道道。好了，继续听第二首歌，第二首歌就来自我们的 FIR 菲儿乐团，明天他也会做客我们974的直播间全天。其实他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，很洋气，而且很适合午夜，僵尸之爱。 爱冰冷的躺在时间的胸怀，在落幕前的留白，还有何关爱？爱转身的背影，离中的告白，该写怎样的语言，僵尸之爱。我在最后一场拥抱，没留一丝遗憾，就像天空感谢飞鸟曾存在。僵尸之爱，原谅我让你离开，有一天时间和解了加害与被害，僵尸却淡然苟延了挣扎，回归来再一朵彼岸花开，我就能够接住你把头解开。爱转身的背影，林中的告白，该写怎样的语言，僵尸之爱。在落幕前的留白，还有何关爱？

下的声音也会是谁，那是我真的喜欢你，但是每次语言又疲醉，那是荒唐的男孩又浑浊了几岁。 有天我睡醒，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，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，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。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，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。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，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。 病变来自菊文贤。刚才看到有朋友说，哎，这首歌很有画面感。 Eleven 说这首歌很有故事，很有画面感。嗯，是的，反正他唱的就是一个故事嘛。张开眼睛醒来之后，发现爱人并不在身边，然后只留下了一封信跟自己告别。所以就是有人说成年人的告别是体面的，那这个体面体现在哪里呢？就是无声的离开。人说每次两个人在一起，不管有吵得多严重，可能歇斯底里啊，互相谁也不让谁，然后呢一方转身摔门离去，但是往往这样的就是吵完架之后他还会转身回来。可是真正的离开往往是关门声最轻的那一次。哎呀，听起来有点伤感。看到小诺献之，他在微博上留言说，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丢了。是的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会跟很多人相遇，陪你宿醉的人必然就注定不能送你回家。哎，出场顺序也很重要。来继续听歌，下一首歌是来自棉花糖的订单，赵乃吉曾经你说。希望你听到之后签收五星好评哦。 你的心里不再有我，从幸福到冷漠，预想不到的结果。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，被清除出你的视线，想不通对错，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？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？你要什么？某一年某一天，时光会慢慢倒流。 冷静，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，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，我心以为这一句句刻在我心头，换来了忘不掉的痛。 曾经你说，来自赵乃吉。好啦，看到棉花糖已经签收了，并且给了我五星好评。是的，这首歌呢，就是曾经的誓言嘛，你说过，说过的话多了。其实，所以我觉得有些所谓的山盟海誓啊，真的，不要随便的说出口，因为承诺，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那么这个信用就大大打折了。承诺呢是一言九鼎，一旦说出必做得到，这样才叫做承诺，否则的话那我觉得就不要乱说。有些话不光是对别人慎说，对自己也要就是慎重一点，比如说我会爱你一辈子，有几个人真的能做到呢？对不对？哎呀，不能说得太伤感啊。接下来继续订单发货，这首歌来自鞠婧祎，叫做《孤独与诗》，是顾城下单的歌曲，收获啦。 曾经带色世界想成一片原野，这座温柔的山城容不下那世界，蜿蜒小河奔流向南国，他总在河边拾到琥珀，很多年后他总算发觉这是此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。他用含泪的决绝期待中能化蝶，他不计较后果，恨到天崩地裂。哦，心里血被扔在泥土里，为何悲欢坎坎都走遍？为了忘记，不停的工作，才明白高贵的湖泊，也无非是石头。清楚越往更高越是寂寞，故事越成熟越没有人听他诉说，不如用半世凉薄换个容身的角落。看清楚越是长大越是赤裸，谁失去谁不能活，既然曾经绽放在雪国，又何惧沙漠。他用青春的残影换海蓝色的你，不愿为谁而美丽，只为讨好自己。我在沙发看脸颊的煽情，放任眼泪稀释了酒意，整个假期 吐百年孤寂，放弃年少时爱的歌，就能翩翩起舞。弹琴中越往更高越是寂寞，故事越长就越没有人听他诉说，不如 就是喜欢听啊。 空调调高一度，践行小节约，节能环保健康，促进大文明。 即日起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北京市商务局主办、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、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，听听主播圈，精品音频、视频直播，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，随时随地留言互动，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23点31分，欢迎回到我们的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个丢东西的话题，就是有没有哪样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你弄丢了，但是至今后悔不已。当然呢，也欢迎大家在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开始我们的深夜食堂，就是深夜食堂呢永远都是都是副业，但是呢也是灵魂的存在，它每天都在，因为每天都有人发美食。好吧，我们就云吃吧，我看了就等于吃了啊。看到大家很多的经历，比如说欢乐咖啡时光，他说丢了东西没什么，就怕在一片萧瑟的秋风里遗失了自己的心。哎，这句话说的还是挺应景的，因为这周六就立秋了。还有大表哥，他说至今也不后悔啊，因为习惯了超前设计，规避风险，所以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。关于情感也不后悔，其实呢，每次吃自助餐倒是挺后悔的，出来后总觉得自己吃少了。我跟你说，有一句话叫做眼大肚子小，就是你脸里面啊，我这个也想吃，那个也想吃，但实际上你并吃不了那么多，所以呢不要太贪心哦。好，那就跟我互动话题吧，文字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的话，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。下半段我们的盲盒要出场了。这首歌比较小众，就看谁能够答对啦。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，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。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，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。时常会软弱，也总想洒脱， 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，你在哪儿啊？有时候张开怀抱，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，开始习惯隐藏，不再乱想。不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你还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。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会软弱，也总想洒脱。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，你在哪儿啊？有时候张开怀抱，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，开始习惯隐藏，不再乱想。不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你还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。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找了，找不到了，你还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却还在自找折磨。别找了，找不到了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找了，找不到了，他们在想些什么？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 别找了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这首歌来自郭旭，就叫《别找了》。我以为大家不会有那么多人答对，没想到，哎呀，大家还真是这首歌今天的盲盒啊，答对的是最多的。像山外有山、小柏、新田，还有这个棉花糖，全都答对了。好吧，那你们就分一下吧。好，来说说找东西。就是丢东西这些的经历，我觉得该来的总会来的。就有些东西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明明呢这个东西我保存的好好的，但是突然间，哎，我记得明明就是放在哪哪哪了，我前一秒还看到它，下一秒怎么找也找不到，然后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。我就有这样的经历，之前我买过一个项链，我觉得特别特别喜欢，然后就一直戴着，结果呢有一次我说，哎呀，换一下吧，就别老戴一条项链了，我就把它收了起来。哎，结果等到过了几个月之后，我又想把它翻出来，怎么找也找不到了。我明明记得我保存得很好，但是呢其实这个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丢，因为它就在我家，可是它具体在什么地方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哎，希望我能快点把它翻出来，这个让他重见光明。好，继续用音乐来陪伴大家。下一首老歌，回忆杀来了。是不是很熟悉呢？来自齐秦的

其实它一直都是这么好听，只是我们以前理解不了而已。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。小薇说，哎，那有些东西不找的话它自己会回来吗？你别说，还真的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是当你拼命找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总是不出现，可是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哎，突然间它就来了。所以有些时候放弃的那一刻才是收获的开始，但你不要真的放弃咯，前提是他还是想被你找到的。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丢东西但是很后悔的经历。刚才我看到是谁说的，说他丢了磁带，我的天哪，哦，是我们的心。最后悔的事情是小时候收藏了很多磁带，搬家时被爸爸卖掉了，我没有及时找回来，都是我陪伴了很久走过青春的美好时光的宝贝，就这样丢了。这个我特别理解，就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小，尤其小的时候很珍爱的一些东西，但是在父母的眼里觉得那个没什么，我就是丢掉了也你也不会有太大的感受。比如说像现在的孩子可能会收集一些手办，然后父母就觉得这什么东西，可能就嫌你占的地方大，那有可能就把它随手扔掉，或者是哎家里来了其他的小孩说，哎，我喜欢你的手办，然后父母就觉得那出于人情往来，那我就送给你，这个就送给别人家的孩子，可是呢没有经过自己宝宝的同意，结果孩子一回家发现自己最爱的手办没有了，那肯定要大哭大闹啊，那家长就会觉得你至于吗？这真的至于。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点题外话，我觉得父母啊一定要跟孩子之间有一个良性的沟通，最起码你要尊重孩子的喜好，他喜欢的真爱的东西你不要随便的去把他送人，这样真的会很伤心。好了，马上进入到今晚的书洞信箱。书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喜欢和爱还是有区别的。我有个脾气不太好的朋友，后来呢找了个女朋友，脾气和她一样不好，我们都以为两个急脾气的人在一起每天肯定少不了斗嘴，但让人意外的是朋友的脾气越来越好了。有人问她是不是女朋友的功劳，她摇了摇头说并不是女朋友的功劳，而是女朋友比较重要，顺便给我们讲了一件小事。有一次他和女朋友坐地铁去海洋世界，出站之后两个人因为哪个出口更近而争执了起来，他坚持 B 出口，而女朋友呢则执意要走 C 出口，无奈之下他只能求助于地铁里的工作人员。大叔望了他一眼，只说了一句，要去海洋世界就走 B 出口，要女朋友就走 C 出口。朋友说，就是大叔望向他的那个眼神，让他懂了喜欢和爱的区别。你喜欢一个人，就会给他讲道理，雨天让他带着伞，雪天让他慢点走。但是你爱一个人，就会时刻护着他，雨天替他背着伞，雪天接他一起走。 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。 祈求追逐风的自由，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。可笑在爱到陷入模糊时候，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肯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，总有快乐的理由。 这首歌来自 Hebe 田馥甄，爱了很久的朋友，爱了很久的朋友，那友情会渐渐地转变成爱情吗？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好话题。有多少打着友谊的名义去爱着一个人，又有多少爱情是从友情转变过来的？那这种关系会长久吗？然后刚才呢，在抖音上面跟听友们也在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男生的大男子主义或者说他的矫情和女生的矫情，你更受不了哪个？或者说你每一个都能接受？我觉得这个都是日后我们需要好好探讨的一个话题，今天我们就暂不展开了。荣庸说，我最心疼当年写的文字和当年跟同学传的纸条，都收在一个夹子里了，我住哪儿就放哪儿，不敢放家里。对，这个千万别丢了，这都是很宝贵的财富。来听周杰伦《一路向北》，这首歌带给我们一种神往的感觉，向北飞驰吧，没有目的地。 飞驰而过的汽车，驶向远方，一路向北，来自周杰伦，也让我们再次想起了《头文字 D》那个电影。看到小猪仔，他说失眠了，就当催眠曲吧。好吧，该说晚安了。祝大家有一个好梦。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明天见。 零零散散凑齐了阵营，固执美丽。